《汉书》卷二，《惠帝纪》第二。孝惠皇帝，高祖太子也，母曰吕皇后。帝年五岁，高祖初为汉王，二年立为太子。十二年四月，高祖崩。五月丙寅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后曰皇太后，赐民爵一级。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，四岁二级。外郎满六岁二级，中郎不满一岁一级，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。宦官上食比郎中，业者直顿直己五世邹比外郎。太子欲参圣，赐爵五大夫，舍人满五岁二级，赐己丧事者二千担钱二万，六百担以上万，五百担二百担以下，至左使五千。是作赤上者将军四十斤，二千担二十斤，六百担以上六斤，五百担以下至左使二斤，减田租，付十五税一。爵五大夫，立六百担以上即宦皇帝而知名者，有罪当道谢者，皆荣系。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仍孙，有罪当刑，即当为承担充者，皆奈为鬼心白灿。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，有罪当刑者，皆完之。又曰：利所以治民也，能尽其志则民赖之，故重其禄，所以为民也。今立六百担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，即故立常配将军都尉印，将兵即配二千担官印者，加为己军赋，他无有所欲。令郡诸侯王立高庙。元年冬十二月，赵隐王如意薨，民有罪，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，赐民爵户一级。春正月，成长安。二年冬十月，齐悼惠王来朝，献城阳郡以谥鲁元公主谥，尊公主为太后。春正月癸酉，有两龙献兰陵家人井中，以亥息而不见，陇西地震。夏旱，河阳侯仲薨。秋七月辛未，相国和薨。三年春，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乘长安，三十日罢。以宗室女为公主，嫁匈奴单于。夏五月，立闽越君尧为东海王。六月，发诸侯王列侯徒吏二万人乘长安。秋七月，都救灾。南越王赵佗称臣奉贡。四年冬十月壬寅，立皇后张氏。春正月，举民孝悌立田者复其身。三月甲子，皇帝冠赦天下。省法令防利民者，除邪书律。 长乐宫红台灾，宜阳浴血。秋七月乙亥，未央宫灵氏灾，丙子知氏灾。五年冬十月，雷桃李花早时。春正月，复发长安600里内男女145000人乘长安，30日罢。夏大旱。秋八月己丑，相国参薨。九月，长安城城赐民爵户一级。六年冬十月辛丑，齐王肥薨，令民得麦爵，女子年15以上至30不嫁，五算。夏六月，武阳侯快薨，起长安西市修敖仓。七年冬十月，法车骑才官一荥阳，太尉冠英将。春正月辛丑朔，日有十之。夏五月丁卯，日有十之，即秋八月戊寅，地崩于未央宫。九月辛丑，葬安陵。赞曰：孝惠内修亲亲，外礼宰相，忧宠其道照引，安静独矣。闻叔孙通之见则俱然，纳曹相国之对而心悦，可谓宽仁之主，遭吕太后亏损至德，悲服。